以下是广告时间。即日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页面回复北广购物四个字，即可获得由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北广购物为您提供的购物优惠券一张。领取后点击当日公众号带有北广购物图标的推文，即可进店享受比广播更加优惠的商品价格。快去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那现在这个时候吃一些海鲜呐、河里的、海里的、湖里的东西啊，都是正当时啊。 哎，那么所以说今天咱这档节目啊，就给大家推荐啊，咱们状元海品牌大连原产地开海的头一波的什么，咱们大连的刀鱼段，也就常说的带鱼段啊。提到这个带鱼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就是经常吃啊，主要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以往吃鱼啊，收拾来非常麻烦，再就是咱们如果说去市场上去买这个鱼，很难能买到新鲜的这个刀鱼。 刚才您说那个刀鱼，我们北京人叫做带鱼。那么小时候吃带鱼真的非常多，我们对带鱼有一种情怀。 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这档节目呢，解决了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点呢，保证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第二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这个刀鱼给大家收拾干干净净，特别方便；第三点，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非常非常值的，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但是呢，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咱们选择了入口的一个东西，咱们要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品牌，咱们所有的听友并不陌生，因为它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啊，再就是大连重点的农业产业化的重点的龙头企业，所以说它从根源从品质都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主要的是咱们状元海拥有自己的海域啊，咱们所有的刀鱼跟咱们大连的海参跟咱们大连鲍鱼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所以今天咱们第二点就是方便点打，怎么来讲的呢？就是咱们以往出去买这个刀鱼或者带鱼的话，你头和尾呀、内脏的都算钱的，对不 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是掐头、去尾，全部都是给大家采用的是中大钻，给大家收拾的 内脏也都去掉， 对，内脏全部都收拾干净了。回家缓化后，你就是直接煎炒烹炸呀，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所有的刀鱼呢，采用的这个鲜冻的技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采用的是液氮技术啊，就是-195度的这么一个低温。它跟咱们家里冰柜或者冰箱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冰柜冰箱一般冷冻冷鲜的话，一般是18度到20度左右，那么咱们-190度是瞬间在1分钟之内给大家做到一个鲜冻啊，鲜冻之后让大家吃到那个刀鱼啊，就是跟海里刚捞上来那个口感、那个鲜度、那个营养价值啊。 其实如果在大连的话呢，吃海鲜就非常的方便了啊。你像刚才您总说刀鱼就是这个带鱼， 带鱼 啊，他们新鲜到可以清蒸等等的。但是北京呢，这个吃带鱼的话呢，就是如果达到特别新鲜的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说咱们这回这个带鱼呢，完全都是来自于大连的渤海湾的。 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整个的产地啊，它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一个产地。那么渤海湾很多朋友说啊，去过大连的都知道咱们大连海鲜吃到嘴里没有那个土腥味儿， 对，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的海域，会导致咱们整个的带鱼呢生长周期更长，就是营养价值会更高，肉质会更加的紧实。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土腥味儿，吃这个带鱼特别特别鲜溜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海水深度和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你这个刀鱼这个带鱼你吃到嘴里啊，做好之后会有一种 甘甜的鲜味儿。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一要订的个原因，是咱们头一波开海的新鲜的带鱼带到给大家了。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深海的带鱼段儿啊。回去以后你可以自己加工的。 对，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今天这个带鱼段呢，首先呢咱一袋是400克的啊，这400克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方便在哪里，里面是去头去尾去内脏，全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刀鱼的这个中大段啊，回家直接缓化后直接炖就行了。那么这一袋400克将近就1斤了，对不对？在咱们专柜如果说去买的话，这一袋是68块钱这一袋。 哦，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是给大家带到是我买5袋送5袋，整整的10大袋，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680块钱的价格。 嗯，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抢购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哦，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优惠很多了。 哎，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2大袋， 同样的2大， 对 啊，那就是12袋了。 12袋，今天价格不变，299块钱的价格。 哎呦，那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了。而且呢，咱们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 是 啊。有些朋友说到，我多订几组，但是如果全拿下去的话呢，可能冰箱、冰柜都没地儿塞了。 对， 这个没关系，您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提货券。 嗯， 什么时候想吃了？提货券上有电话啊， 哎， 这个打电话呢，新鲜的这个带鱼就送到您家了。 对， 另外送人也可以哈。 对，咱们这个提货券呢，你可以购买成功之后，这个券你也可以送给朋友。就是无论是您还是您的朋友哈，只要打提货券的电话，一通电话啊，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带鱼段啊，都是专业的冷链配送到你的家中啊。你无论回家是啊，我想炖一个呀，我想酱焖一个呀，我想煎一个呀，这个刀鱼段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你再也不用回家我再切鱼了，对，我在这个处理内脏了，或者这个我这个鱼怕不新鲜了，今天咱们状元海品牌这些所有的顾虑全部都给你解决掉， 对，都给您拾到好了啊，非常的方便。来，咱们今天连主品再赠品啊，咱们一共是400克一包啊，给大家是12包，是吧？主品赠品再特别赠送，一共12包。 是， 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说今天的这个带鱼呢，都是一段一段的，去头去尾去内脏，给您拾的好的，可以说是半成品了啊。 哎， 回去呢，您想怎么做您就怎么做，而且呢，它是从这个大连的渤海湾呢给您啊运过来的， 所以说到家里你吃到的味道非常新鲜。再就是咱们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这个鱼呢？咱不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吃红肉不如吃白肉，这个白肉指的就是海里的鱼虾蟹。那么鱼呢，就是一定是咱们目前家里老百姓，咱们一定要多吃啊。你可能咱们每天做不到每天吃一顿，最起码一周咱们吃个2-3顿，对不对？因为鱼当中啊，它拥有着丰富的Omega-3。Omega-3里面有一个什么呢？DHA，这被称之为真正的脑黄金。像咱们家里孩子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可以多吃点鱼。再就是它里面含有这个就是 EPA 成分，再就是它里面含有钙质啊，包括铁质啊，包括含锌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发现一个特点吗？刀鱼带鱼它是不用刮鳞的。 对对对， 对不对？因为它表面那个荧光银白色的这个物质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非常高。大家可以上很多的书籍，包括百度百科，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就是一周能吃2-3次的带鱼。 而且这个带鱼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儿少。它有一个大刺儿， 主刺、 啊、主刺。这个呢刺你要注意了哈，其他的那些刺呢就是一些小刺边缘上你把它弄掉，然后就是完全是肉。 对， 所以呢吃起来的话，老人呐、小孩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深海的带鱼段啊，就是一段一段的带鱼段都给您设置好的，回去呢您可以呢自己来根据您的这个喜好口味来做哈。那咱们是4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是12包。 对， 一共是12包。 我不知道大家细没细算这个账哈，今天咱们12包呢，首先呢它里面没有头没有尾没有内脏， 对， 全部都是中大段。大家听好了，大家算一下，总共咱总共是4800克，就是打底已经9斤以上的 对， 咱们刀鱼的带鱼的这个中段了。 嗯， 所以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啊，我十大包，每一袋是400克，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两大包，整整的12大包、 嗯、 啊，12大包，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呢？是299块钱。那么咱们到家里呢，全都是提货券啊，收到提货券呢。你随时想订，一通电话，我们专业的冷链第一时间送到你的家中啊！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其实说到这个带鱼呢，一个呢是它几乎没有刺儿啊、 嗯、 就是一个大的主刺。 嗯， 另外呢，我们北京人对这个带鱼呢也特别的喜欢啊，这点呢真的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点啊。 嗯，那么提到这个带鱼、嗯、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在家里做饭的都会做啊、 嗯、 就吃法也比较多，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带鱼回家呢，你或者做一个糖醋带鱼， 嗯， 或者做一个清蒸带鱼，或者做一个茄汁带鱼、红烧带鱼、可乐带鱼、豆腐炖带鱼、干煎带鱼，或者是咱做一个沙炒的或者香烤的带鱼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在大连啊，我吃的吃法多了，你知道是什么，周老师？就是我们会用一个铁锅来炖，就是小的一个铁锅，把这个带鱼酱焖进去，锅边呢贴一层爆米面上那个饼子， 嗯， 你知道吧？就一口鱼一口饼子。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渔民当地的一个吃法，是真的是特别鲜，而且是特别特别香。 对，我们叫垮炖、啊、 哎， 你像有一些呢把它这个包上糊啊再炸、 嗯、 完了以后呢再去炖呐、啊， 哎， 当然那也是一种口味。 嗯， 像这种特别新鲜的带鱼的话呢，你不用去炸，就直接去垮炖，它就非常新鲜的。 嗯嗯， 实际上说到咱们国产的带鱼啊，国内的带鱼呢，比如说比较好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你们渤海湾的， 对， 啊、 再就是一个 舟 山的，两个地方。 对， 所以说这个两个地方的两个带鱼的特点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大连是处于咱们全国的一个北纬39度，这个北纬39度它占着一个地理气候的这么一个优势，它是典型的北方冷水海域。就像咱们赵元海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虾仁，大家都知道回购率非常高，大家吃的反馈都是很好，就是咱们都是同一片海的，所以说吃着没有那个土腥味，吃着就是那个鲜味。那么很多朋友会问，那你这个带鱼的话回家是不是含冰量特别特别高？ 嗯， 首先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含冰量依然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就是回家之后你缓化前跟缓化后这个 大小没什么 变化，对，这个带鱼的大小个头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或者是你烹饪前跟烹饪后它的个头大小也是几乎是没有变化的，而且你吃到那个口感，吃到那个口中那个鲜味儿，就是用一种什么感觉来形容呢？就是刚从海里捞上那个活带鱼，味道几乎没有上下的一个差别。 嗯，我跟你说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住胡同啊、大杂院什么的， 哎， 谁家要吃炖个带鱼，那几乎就是满院飘香， 真香 啊！ 真的是特别香。 嗯，今天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我每一袋是400克， 对， 在我专柜销售这一袋，我说句实话，咱也能接受了，68块钱这一袋。 嗯， 但是今天来到咱们这个北广购呢，我给大家是买5袋送5袋，整整的10大袋啊，在我专柜680块钱，我给大家带到多少钱呢？299块钱的一个抢购价格。 嗯， 但是还没有完呢，咱们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都是咱们赵元海的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送2大袋，就是合起来总共是12大袋。这12大袋299块钱，我说句实话啊，无论是你自用，包括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你说是大连的特产，我们上面都有印赵元海的 logo， 包括我们大连的产地直发的， 所以任何人收到这个货只能说一个非常非常好了。 好，那咱们是4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是12包啊。 哎， 咱们今天是299元，价格呢是非常合适，性价比高。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像这个带鱼的话呢，刚才你说了一些吃法啊，比如说什么糖醋带鱼啊，清蒸带鱼啊，啊，甚至什么红烧啊、垮炖的豆腐跟它一起啊，啊，什么干炸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它的吃法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而且这个带鱼啊，我认为是咱们北京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种鱼种。前两天我刚刷一个自媒体的，我在上面看那个视频哈，就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手撕带鱼，还有一个干煸带鱼，我还叫不上那个名，因为我们大连当地不这个吃法，但是很多北京的听说他吃这个东西他会吃， 对， 知道吧？所以说不用咱教，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咱主要卖的，我说句实话，卖的我们就是卖一个新鲜， 嗯， 对不对？咱们保证咱们所有的这个带鱼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原产地直供的。再一个呢，咱们每一袋是没有添加的， 对， 没有防腐剂，这你不用担心啊。再就是咱们到家里哈，就是咱们开海头一茬的，咱们这个带鱼第一波给大家发出去，让大家尝鲜。所以说这个带鱼呢，你回家自用、炖、焖、煎都没有问题，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或者是你有，哎，很多的一些战友啊，会有老朋友啊来了，走亲访友，对不对？马上过节了，你不得给人拿点东西走，拿点特产走吗？哎，你就把这个刀鱼送给他，回家让他自己做一做，看一看，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每一袋是400克，400克里面将近是2到3条的刀鱼，我能做成这一袋，杜老师。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是总共是整整的买5袋送5袋，10大袋，专柜价格是68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抢购价是299，但是还没有完啊，前100个名额再给大家送2大袋的刀鱼段，总共是12袋，299块钱。 嗯，我个人认为像食品吧，我觉得贵和便宜呢，这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事儿、 哎。 但是关键要看见里边的品质怎么样。 哎，你说的太对 了，你再便宜，品质不好， 嗯， 你也不会觉得说性价比有多高。 对对对对。 嗯、 在咱们北广购呢，就是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啊，就是保证咱们所有的带鱼都是原产地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嗯， 再就是保证没有添加，咱们到家里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大家，这个带鱼你。如果订购成功的话，我保证你会回购的。 嗯，好，而且订上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 提货券， 提货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是4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一共是12包啊。 嗯、 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那刚才呢，跟大家说这些就是，说这个组合它的性价比怎么好， 嗯、 所以你也就听得很清楚了啊。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因为这个带鱼呢，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愿意吃、 嗯， 都愿意吃这个鱼。它不像其他的鱼，我没有吃过，可能我吃的腥或者有什么味儿。因为这个带鱼呢，它没有那个土腥味儿，也没有那个特别腥的味儿。炖完之后非常非常好吃的。再就是它刺儿少，它就是一个主骨。 嗯、 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啊，包括咱中年人，咱们都可以放心来吃，非常非常方便。 对， 啊、 而且这个带鱼啊，确实非常的肉头哈、 嗯， 它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嗯。 但是呢，说句真心话，比如像我个人来讲，我说吃鱼实惠。会的话，我就会选带鱼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强调咱们这个组合啊！今天咱们每一袋是400克，在我们专柜是68块钱这一袋，咱们这一袋呢是将近2到3条的刀鱼，掐头去尾啊，把中段装到这个袋里了。今天呢，咱是买5袋送5袋，整整12袋，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680块钱的价格，但是今天不用啊，29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但是还没有完，前10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2大袋，也就是说今天不用加价，整整的12大袋，299块钱。 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啊、 嗯， 无论是请客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